请你暂时借我一点爱，好让我像寒冷买点温暖，也许不必等到明天醒来，我已将热血化成了爱。 寂寞。 讲什么，口气会不会软软的，你紧张的想哭，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。 Thank you.

写在琴上吧，而明日，明日有个天涯。让我 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时时刻刻将真情放。

意了，心已倦，情却难眠。总爱一回，伤一回，梦太甜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。似梦似醒，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 是。